在祖国解放71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宣军革命56周年之际，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缅甸联盟团结发展党总书记、德国共产党主席等叙利亚、罗马尼亚、俄罗斯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几内亚、毕宁、埃及、墨西哥等国的各政党领导人，还有中国、尼泊尔、蒙古、瑞士、法国、英国、尼日利亚、民主刚果、安哥拉、委内瑞拉、秘鲁、厄瓜多尔等国的政界、社会界、军部和经济界的人士，各国际组织、逐地思想研究组织、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的代表发来了贺电和贺信。他们在电文和新闻中表示，值此意义深远的八月之际，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，并坚信朝鲜人民在光辉的继承主体革命事业、先军革命事业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将努力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，取得巨大的成就。